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知天文地理，下知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咁话呢，佢居鲁士呢个人呢係真係一个明君嚟嘅，佢对啲子民係非常之好，佢甚至係佢虽然係东征西讨，但係佢每到一处呢，其实佢都唔会滥杀无辜，佢打败咗你，咁但係呢佢亦都呢係盡量令到嗰啲人民呢係继续可以安居乐业，甚至亦都呢尊重佢哋嘅传统嘅文化宗教啊咁样，即係佢即係唔会话要你全部改晒咁。咁所以呢即係佢嗰个波斯帝国越来越大啊，咁大到呢当然呢就係西面已经去到地中海㗎啦，有一部分就去到差唔多希腊嗰度埃琴海啊咁样㗎啦，北面就去到女海啦，南面就已经去到波斯湾啦咁样啦，咁一部分呢西南面呢就去到埃及啦，差打到埃及嗰度咁滯。咁東面呢就去到即係今日嘅阿富汗啊，即係土庫曼嗰度。咁所以其實係好強大嘅帝國。咁亦都好受人民嘅愛戴。咁佢呢喺帕薩加德呢就係起咗個宮殿。咁但係窩式呢這個宮殿呢後嚟呢就受到即係戰火摧殘，特別係亞歷山大大帝呢亦都即係摧毀得好緊要啦後嚟呢。咁亦都好多次戰火。咁我哋去過帕薩加德嗰日呢，嘩烈日當空，就完全冇遮冇擋，就曬到咩咁樣。咁但係嗰個廢墟呢就真係冇乜好睇㗎啦。即係有部分你話有啲浮雕仲睇到，咁有好多古仔講。但係其實最值得睇嘅呢就係居魯士嗰個嘅叫做陵寝，即係其實佢嗰個墓啊，咁佢呢個墓2500年啊，犀利啊！但係佢原來咧，佢唔係埋喺地底喎，所以有趣喎。佢係起咗一個迷你嘅，好似金字塔咁樣嘅，即係長方形㗎啦，一級一級上去嘅。咁啊上到頂咧，好似間屋仔咁樣嘅。嗰間屋仔咧就係話佢嘅即係葬嘅地方。咁但係就都話其實分分鐘係衣冠冢嚟嘅啫。 嗯，係 點解咧？原來居魯士死得好慘。 嗯 啊。佢在位呢其實係只不過係20年，佢喺公元前530就已經死啦。咁當然嗰20年當然佢好犀利啦，即係好多建樹啦，即係冇文略武功呀咁樣。就話說呢佢就好似係打東北面呢大草原呢，即係今日大概係好似卡薩斯坦啊、烏茲別克斯坦嗰啲地方呢去打嗰啲遊牧民族啊。咁但當其時呢有一個非常之英明嘅一個女嘅領袖，一個女王嚟嘅，就係、是、領導啲人嚟去對抗佢嘅。咁打咗好耐呢，即係大家都即係唔分勝負。咁於是居魯士呢就係、是用咗詭計。詭計呢佢就喺個營嗰度呢就扎加伊呢就慶祝，即係啲節日啊咁樣。咁然之後佢就剩返嗰啲即係老弱殘兵呢就喺度繼續。但係呢就擺咗好多酒喺度，啲酒啊有啲落咗藥。咁但係呢佢哋呢就之後就撤退。撤退呢就係、是、於是呢佢敵人呢就即係俾佢呃咗。咁樣呢就要去夜襲嗰個軍營呢，咁樣呢就真係咁佢都即係又殘忍打仗啦。咁嗰啲就殺咗啲兵啦，以為呢啲酒唔甩嘅。咁但係見到好多酒好多肉喺度。嘩梗係唔好嘥啦，咁我飲酒啦，咁我飲到醉醺醺。咁就居魯士呢就回頭一個回馬槍就殺到佢哋呢就片甲不留。咁就其中一個呢就係呢個女王嘅仔嚟嘅。即係佢好似係唔知係殺佢仔定個仔見到即係全軍覆沒自殺啦，自盡啦咁樣嘅。咁所以呢個女王呢就恨之入骨啦，係咪即係殺咗用詭計殺咗佢嘅仔啦，總之係咪。咁所以呢就就大打出手，打到最後呢就居魯士呢就係、是、戰死咗嘅。係啦，就係530戰死咗。個女王軍隊。咁個女王呢後嚟戰死佢之後呢仲捉咗即係攞個屍體割咗個頭落嚟。然後呢就搵個大嘅酒程，但係裝滿曬血呢將佢個頭抌咗落去。佢就即係以示報復咁樣嘅。咁所以佢後嚟嗰個屍首呢即係唔係可以搵得返去去葬呢，咁所以我都唔記得啦，要睇返。 不過詭計都幾特別。 係呀，呢個詭計呀就係兵不厭詐嘛，居魯士。咁但居魯士呢其實好似話喺舊約入面呢有好多佢啲叫先知呢，因為佢對呢個猶太人都係好好嘅。即係佢亦都唔要佢一定要信拜火教啊諸如此類嘅。咁猶太人有自己嘅宗教啦，當時啊一猶太教咁樣啦。咁佢又有佢嘅。咁佢都英明。咁所以呢聽講話喺舊約入面呢所有嘅先知呢其實都係猶太人嚟嘅。除咗一個就係居魯士，即係佢哋都奉居魯士為一個 先知嚟， 咁樣啊，真係好勁啊。咁另外呢亦都有一個文物呢就當然都有啲爭議性嘅，即係自從出土我諗都好似就唔係好耐嘅，可能都100年左右，叫做 Cyrus Cylinder。 啊，斯連第一個圓柱體咁樣啦嚇。咁、原來佢上面就刻咗好多字嘅。咁啊，啲人咧解讀嗰啲字咧，唔係好大嘅咋。可能係唔夠一尺長嘅、啊，即係幾十厘米長嘅咋、 嗯。 我睇過嗰個複製品， 嗯、 即係喺個博物館睇過。點解咧？因為實物咧。去咗大英博物館咧，唉，即係你知道啦，其實好多呢啲都係啊，無論伊拉克啊、伊朗啊，好多啦嚇、即係一個咧就係大英博物館，一個咧就係羅浮宮，一個就柏林博物館，諸如此類嚇、就去曬嗰啲西方列強嗰度啦，係嘛？好咁樣，但係原來話呢個 Sarah Center 呢人上面睇咧，佢寫好多嘢咧，就係、是、一個文件咧，佢係好重視就保障呢個所謂人權啊。即係人嘅基本嘅權利啊、自由，咁所以咧，即係伊朗人咧啊，就宣稱呢個就係人類歷史上第一份啊，即係彰顯人權嘅 human rights 嘅一份文獻咁樣。咁、當然西方有啲史學家咧就話，即係你諗多咗啦，即係覺得佢過分解讀咁樣，咁、都係有得爭拗啦嚇。咁、但係都係肯定係一個重要文獻嚟嘅。咁、當然亦都係同呢一個巴比倫，當然巴比倫嗰個出名多啲啦，嗰、那個就叫做漢莫拉比法典啊。Hammurabi 嘅嗰個曲咧就係、是、巴比倫嘅一個最早嘅法典，人類最早嘅法典啦。咁、但係呢個居魯士嘅原柱體咧，原來都係出名嘅。好啦，咁但係咧個故事係咁咯，講大流士嘅故仔啦嚇。大流士咧，原來居魯士 係邊個嚟嘅？ 大流士原來就係居魯士嘅一個堂細佬嚟嘅。 嗯， 但係佢呢個堂細佬係細佢好多下嘅。原來就佢出世係邊一年咧？就係、居魯士即係統一。就係嗰年啦，即係話建國嗰年就係公元前550年。咁、但係咧就大流士咧就當時先出世嘅嚇。咁、但係咧大流士咧佢本來就唔係居魯士嘅直系，佢只不過是堂細佬啫。咁、但係點解佢會做到波斯皇帝咧？哇！呢、這個古仔就真係奇妙啦。咁、話説咧，原來居魯士咧即係就有個仔啦。咁佢死咗啦，咁個仔繼承。咁但係嗰個仔咧其實咧就係、即係。胸懷大志啦嚇，咁、但係其實就同居魯士爭好遠好遠啊，嚇、即係佢自己覺得好威，但係佢成日咧都係想好似老豆咁威嘅，咁啊又做好多嘢都係即係希望啲人係讚佢自己啊咁樣，其實佢都有自卑感啊，嚇、咁於是佢成日問啲大臣點啊，我同我老豆點比啊咁。哇！死你大神點答啊？咁、有一次咧，就係、有咁問啊，個個都梗係高公眾得啦。但有一次一個大臣咧，即係好似我哋而家即係唐太宗啊、魏徵咁啊，好大膽直言嘅、但係其實佢都好穩陣。你會點講咧？佢話：啊，皇上，皇上，你同你老豆咧係確實有一樣嘢爭咗嘅。哇！滿朝文武都好驚啦，係嘛？爭乜嘢？佢話：你未有一個。好似你老豆咁叻嘅仔咧， 哇 哇 啊！ 哇醒唔醒喎？真係原來白馬皮有一學問嘅，佢即係轉個彎嚟喺度擦鞋， 真係犀利！ 白馬皮係嘛？即係話嗱，你又好威嘅，但係你老豆就有你咁叻嘅仔，但係你暫時未有一個咁叻嘅仔喎。 我真係聽過最犀利嘅白馬皮嘅一個 講法，係 咁 成話好啦，咁啊咁佢好努力啦，可能啊，但係真係冇啦， 係 好啦，咁但係咧當時佢有個細佬。咁佢個細佬就唔係皇帝啦，係嘛？即係呢個。咁但係咧，原來佢細佬咧就好叻嘅，唉，即係文才武略啊咁樣咧，就其實好得人中意嘅。咁佢就妒忌啦，即係好驚呢個細佬咧就會有一日謀朝篡位啦。人就係咁樣㗎啦。咁佢卒之咧就最後忍唔住就派人咧就殺咗自己嘅細佬。唉，咁樣。咁就當然就梗係話佢唔知死於乜乜啦，即係咩重病咁樣啦。咁但係其實就殺咗佢咯。咁但係話說咧，佢嗰陣時就又要東征西討啦，即係開疆闢土啦。咁佢嗰次就打到埃及，咁打到埃及咧，但係佢其中一次就祭祀。呢個講古又係好得意喎。佢祭祀嘅期間咧，本來嗰陣時佢係只牛咧，就係一個聖物嚟嘅。其實只牛就唔係攞嚟劏嘅，即係佢哋當係一個即係聖物。但係喺佢祭祀期間就唔覺意咧，就係刉到個牛嘅大髀，就整損咗牛啊，流好多血。咁啊！啲人话：哎呀，不祥之兆啦，咁样样啦，系嘛？啊，咁但系佢都不以为意啦，系嘛？好啦，咁但系啊，讲漏咗一样嘢系，其实咧，好似嗰阵时咧，就系埃塞俄比亚定系埃及咧，唔记得咗啊。即系总之系一个王国啦，就进贡啦。咁啊，进贡咧就其中系进贡咗一把弓啊。其实好似唔系进贡添，即系佢哋好似系大家系口水战嘅，即系话波斯想打埃塞俄比亚定咩？咁佢话你咁嚟打我啊！ 你試下啦，嗱，我送把弓俾你啊，你拉得開先嚟打我啦，咁樣樣啊，係嘛？咁果然咧，就真係咧，佢把弓送到去朝廷嗰度咧，咁呢個皇帝咧，就懶醒啊，就話拉啦，拉極都拉唔喐。點知佢細佬咧又唔識死啦，即係又係咩啦？阿哥，不如等我嚟試下咁喎。點知一拉，哇！成把弓就拉到滿曬，哇！滿朝文武就拍爛手掌啦。咁所以佢就下咗呢個咁樣嘅呢個就殺咗個細佬嘅心啦，係嘛？咁樣樣嘅咁好啦。咁但係咧嗰陣時。有趣啦，就係話原來啊，佢呢一個幫佢殺佢細佬嗰個人咧，佢唔知輾轉咧，佢就話立咗個心腸啊，定係唔係殺佢個細佬，但係總有個人知道呢件事嘅，嚇咁樣咧，佢就知道原來係個皇帝殺咗自己嘅細佬，咁佢諗到一樣嘢，佢原來佢自己有個細佬，個樣咧係同呢個死咗嘅個皇帝啊差唔多，好相似嘅，仲有趣咧就個名都一樣嘅喎。咁但係呢個都唔重要啦其實。但於是呢佢呢就係、是、突然間捧返佢出嚟就話其實嗰個細佬未死嘅。佢話、哦、呢我哋救得返啦。佢話、呢其實佢就喺度嘅。佢話呢而且呢佢應該係更加適合做皇帝嘅。就捧佢出嚟呢就不如我哋捧佢做皇帝。因為嗰個皇帝就遠征呀。遠征。咁於是呢其實真係謀朝篡位。但呢個謀朝篡位係假㗎喎、哦。嗰、個係只不過一個即係冒充㗎喎。但個樣又似喎、就呃到曬啲人喎、呃曬啲人。咁呢一個嗰個皇帝呢佢就收到呢、這個即係消息之後呢佢就即刻班師回朝啦。班師回朝即係喺埃及都唔打啦。就趕返去嗰個啦。咁、但趕返去呢就話說佢上馬嗰陣時候匆忙得滯啊，心急啊，唔覺意嗰把劍咧就刉到自己嘅大髀，哇又血流如注，咁但係佢都唔理咁多，日夜兼程啦，點知咧幾日之後佢就死咗啦，就死咗咯、啊咁即係自首啦，係嘛？咁但係咧，於是呢一個細佬假嘅細佬啊，於是咪就哦咁啊，咁我更加做皇帝啦咁樣樣喎，咁但係當時咧有啲人咧。就係、是、懷疑咁其中一個咧就係、是、呢個大流士啊，即係咁有好多人就懷疑咧，就話喂，其實呢個又我覺得佢可能係假嘅喎，咁樣樣係可能有啲蛛絲馬跡啦。咁、於是咧就問啦，就話係啊，以前原來真係有一個人咧同佢好似樣嘅，但係呢個人嗱呢、這個重要啦，曾經係得罪過皇上，所以佢嗰對耳仔咧係割咗嘅，係俾個皇帝割咗罰佢嘅。佢話、但係而家呢一個咧，佢即係話係佢個皇帝做咗皇帝啦，皇帝。咁但係咧，你見到佢成日都包住個頭，睇唔到耳仔嘅。佢話如果我哋能夠證實佢冇耳仔咧，就知道佢係假㗎啦。咁於是咧就輾轉就收買個妃嫔。於是個妃嫔咧就有一晚咧就夜晚黑咧等佢即係啊，即係卸曬裝啦，走去裝佢，揭開一睇。真係冇耳仔嘅，咁即係話翻俾佢聽，呢、這個果然係假㗎，唔係嗰個皇帝嚟㗎，其實係一個喺平民百姓啦，或者咩啦，係一個小官員嚟嘅啫。咁於是有人話咁唔得，咁啊咩俾到佢散位啊？咁於是咧，當時咧就係、是、總共係有六個貴族，咁啊加埋大流士咧就七個嘅。其實大流士係離遲咗嘅，有六個貴族咧，當時就已經話咩啦，宮廷政變啦，即係話呢個冒充嘅我一定要嚇、啊，即係諸之啦，係嘛？咁於是咧就衝入去嗰個宮廷入面咧，就捉住佢、就話你係假冒嘅。咁但係咧，大流士嗰陣時候就趕到，咁啊趕到咧，於是咧大流士都係有份殺咗佢。咁、其中有啲咧就係即係同啲守衞打啊咁樣。咁啊大流士，咁啊於是遲嚟。但後嚟點解會做咗皇帝呢？係冇辦法啦。原來咧，我哋講古仔講得太過興奮咧，就時間又到啦。咁我哋下次咧，我哋就講埋少少阿大流士嘅故事嚇。咁啊，下次講咩題目都未知啦，係嘛？咁但係起碼呢個古仔一定要講埋佢，好嘛？好啦，咁啊，下一集見啦。OK， 拜拜。